知道吗？我多羡慕你的一双翅膀，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飞翔，穿越高山，飞越海洋，去寻找羡慕你的一双翅膀，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飞翔，无论多遥远，无论多孤单，为了寻找一个理想地方，你是是我的天使。 曾经因你做过我

么慌，会怀念的是你第一次说爱我，说爱我而时用的信箱，那些文字我会珍藏，里面写着我所有的甜蜜和忧伤。星期五是黑色的，怎么说呢，墨镜遮住的眼睛肿肿的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刚刚哭过，会想说这一切都是爱情惹的祸。有些幸福自己最清楚，就像咖啡香甜中掺着微微的苦。你说我很酷，我有些麻木，突然间就变得好长这条回家的路。星期六是蓝色的，怎么说呢，周末总是让人变得懒懒的。妈妈在叫，哦，宠物在笑，未来会发生什么总是难以预料。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，星期六的天空宝石一般的蓝，分开是考验，我会习惯，周末夜晚该很灿烂，要精心打扮。想这些日子，回忆里面就像藏着一个孩子，念你的名字，他反复多次。星期天的街上泛着梦一样的紫，哦，远远的想象是一辈子，短短的爱情说唱词，令我难忘这七个日子，所以怀念，因为初恋仅有一次。 这首歌当年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前卫，但是今天听起来就觉得有一些怀旧，因为唱歌的人都已经开始成为了演员。在赵薇的《致青春》当中，这个唱歌的张瑶就曾经扮演过李卫娟，就是那个超年龄的现实却又给你无穷正能量的国民娟姐。星期可以是星期几，也可以用它来计算若干个七天，这是梅艳芳在《镜花水月》当中的一首歌，也是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第六个星期，六个星期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 是我渴望的你，太多欢笑与喜气。